他的包。 嗯， 情况不好，师姐，这家伙把包提到胸前，拉开包的拉链了。你转过身去，阻止那两个顶哨的民警前进。 嗯， 他发现他们，叫他们撤离。 好事儿，让他们给搅了。我马上请他们撤。 喂喂喂，随便吧。哎哎，两位， 怎么回事？随便吧。 欧米伽，真做欧米伽啊！ 别往前，我是市局刑侦处的。看我上一口袋露出的证件，他发现你们了，他得把土枪拔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们把他交给我。 是。 哎哎哎，两位，随便吧。欧米伽，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！别！ 看来这乡友拐进沉香阁垄了。那条龙塘通河南路，我从另外一条龙塘绕过去等着他。跟他保持距离，别让他感觉到什么。 是，八零三。 八零三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，沈西跟在王强后面，紧盯着那只黑色拎包，在人群里挤着往前行走。还没走出几步，前面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，乱作一团。 有人 出 动我的情况了！ 八零三，前面乱了起来。 怎么回事？ 那个男人，我说他，我钱包有500块钱。 大姐让给点，大姐让给点，让这位大嫂指给大家看。哎，快点，别让他跑了。 就是他。哎呀，我这命苦啊！哎呦，500块钱。 好啊， 你干什么？ 我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。走，到派出所去。 不是我， 不是他呀！ 你他妈瞎了眼了！快放手！看我一枪毙了你！ 啊！ 谁都不许动！不然我就开枪了！ 大哥！ 哼！王强的家伙闯进附近的居民家去了，我看这小子还算冷静，要么准闹得鸡飞蛋打。我进去了，怎么对付他？明白。 谁呀？这是谁？ 骂我不许找我。 你， 王强，你跑不了了。我是公安局的，快把枪放下。你再上了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 哎呦， 把门关上。快开门，你跑不了了。哎，哎，他人呢？ 他从老虎窗跑了。 他妈的，这狗东西！ 哎，沈先生， 看你，他跑了， 你伤着没有？ 没有， 差点伤了这个老太太。 那家伙一登上房顶，那儿都是密密麻麻的居民住宅，房顶连着房顶。这家伙一眨眼就没影了，我已经派人跟踪了。哎，别垂头丧气的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城隍庙的西边的沉香阁路尽头站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，她东张张西望望，好像在等着什么人。正当他等得失望，想离开沉香阁路时，后面有一个人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。 嘿，小琴，你在等谁呀？ 哎呀，阿黄，吓了我一跳。 怎么孤孤单单一个人呢？啊，那好，老哥我陪你玩玩。 别动手动脚的，请你规矩点。 多日不见，学得一本正经多了，看来把老哥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。啊，怎么到咖啡厅喝一杯？ 我没有空。 哟，把三个标精了。告诉你，我又向伯格曼杨老板介绍了两个歌手，冷飞死这德福为他比侬特别，我要拎过去。 你管你，我管我，咱们不是早就讲过不来往了吗？ 不来往？好，你现在唱歌唱红了，头也发昏了啊。不过 什么呀，阿黄，我晓得你的意思，你要波格曼炒我的鱿鱼是不是啊？可没那么变的。 嘿嘿，